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于我鬼神加释远离，或是加心亲近守护。嗱，咁啲四句经文咧。都是可以讲咧，系赞叹咁啊，众行愿品所得到嘅好处啊，头嗰两句诸个鬼神啊，就悉皆远离啦。就系话以上有好多嗰啲咩鬼啊、神啊、嗰啲淡血鬼啊、色欲鬼啊，呢啲都系恶鬼嚟嘅，有食人嘅又有，即系吓人嘅又有。有啲渣人嘅，有種呢啲鬼就好惡嘅。咁家話悉皆遠離，遠離咧即係話咧，如果你冇種呢個普門品，亦都包括所有一世嘅佛法。如果你唔係修行佛法嘅咧，咁啊嗰啲惡鬼咧就唔係咁容易遠離你啊，佢會侵害你嘅。咁家由於咧，我哋一個學佛嘅人，佛弟子。咁亦都或者都歸於個三火，或者受過五戒，咁佢持戒又持得好，加上每日都或者讀下經啊，或者念下佛嘅持咒啊、拜佛啊，咁啊供養三火、收十大願王咧，所有嗰啲惡鬼啊，佢都遠離你，即係唔敢害你啊！嗱，唔單唔敢害你，遠離你，下邊嗰兩句就講啦，佢或是發心就親近守護。嗱，呢兩句話咧就俾大家一個證明。啊，咁如果未曾有呢兩句經文之前咧，我只係講個理論俾你聽，即係話咧，有啲朋友見到鬼啊，見到咩就驚啊，你唔使驚。我都講過好多，唔使驚，冇乜證明，嗱，加呢兩句就證明啦。就話是發心，嗰啲惡鬼咧，唔單唔會害你啊，唔會咧即係欺負你啊，遠離你啊。仲或是即系或者有阵时咧，佢发心做咩啊？又亲近守护，佢系亲近你，仲守护你呢四件两件事，一个就亲近你，第二个就守护你。但系佢亲近你咧，就好容易俾你见到嘅。但我哋分开嚟，如果嗰啲鬼咧见到你见到佢啦，诶，出双碌眼嘅喎，咁喺块碌块对眼咧。咁你就驚驚地，因為佢對你唔友善啊！嗱，你如果你見到個嗰啲鬼鬼怪怪嘅嘢咧，佢全無惡意嘅，佢仲好開心嘅，呢個就親近你。咁點解佢親近？因為你仲驚啊！包括任何一部經，加個行願品就係扎得行願品啦。無論《金剛經》、《地藏經》，總之一切經典，凡係《藏經》裏面所有嘅任何一部經典，如果你係受持讀誦，咁嗰啲惡鬼惡神咧，平時佢就好惡嘅，但佢遇到你咧，佢唔擔唔翻我，仲遠離你，仲親近你啊！即係接近你，俾你睇到佢，你唔使驚啦。嗱，守護咧就係話你見到佢，你唔使驚，佢就保護你嘅。就算你想掛得膠，踢到台腳要掛得膠啦，啊佢會扶住你嘅。就算佢一扶你唔切啦，你掛得膠都冇事嘅，都唔會掛得受傷啊。呢啲係屬於咧呢個善神守護你，所以話或是發心。唔单佢唔会害你远离你，有阵时佢仲发心咧，佢亲近你，佢守护你，所以咧我哋一个真正佛弟子咧，你就见到呢啲咁嘅问题咧，你唔使惊，你应该生个欢喜心。我讲一个譬如，好似边一个人有喜事，即系派请佢请白食食饭啦， 但如果個個都嚟，你派一百張請帖，個個都嚟，咁你夠面子啦。但如果一百張請帖啊，一百個人，唔好話全家，單一百個人，咁嚟得唔夠五十個喎、啊？你話咩？即係證明你面子唔夠，你請人哋都唔嚟。所以家嗰啲鬼神都係一樣啊！你唔使請佢，你只要真係仲驚，你真係一個修行人。嗰啲鬼神咧，佢自然就会拥护你，自然就会亲近你。为乜事？就系、是、你系一个真正受持佛法嘅佛弟子或者信徒，所以佢所尊重者就系尊重你个道心，系尊重你对佛法嗰种话修持，就唔系话普通啊。尊重你呢个人，如果你呢个人咧，你唔修行佛法。咁樣啦，佢哋未必保護你，佢未必親近你啦。凡係佢能夠親近你，根據呢個經文，佢日守護你，即係保護你、守住你、保護你咧，你一定有你個功夫，有你對佛法嘅修持，有你一定嘅道心，唔會浪費呢個時間。所以咧，嗰啲惡鬼惡神，無論佢點樣惡，點樣嚇人。但是呢他見到你這個受持佛法的人呢，他不但不犯我，不但不會害你，還親近你，還守護你啊。所以是故若人重此願者，行於世間就無有障礙。這個就輾轉解釋，一切惡鬼皆悉遠離，或是發心親近守護。這四句話十六個字，就因为事故的已是上来，所谓恶鬼远离你，或者善神啊守护你，呢种嘅理由，点解一个弱人，若果有一个人重此愿者，就不过读啦，读就对住呢部经去读，即系我哋唔过背啦，系嘛？嗱，重咧就系、是、过背嘅，亦都包括咧，你即使唔过背，你对住嚟读都好啦。就行于世间就无有障，呢、这个人呢、这个世界上咧，你去到边个地方都唔会有灾难，都唔会有障碍，令到你受呢个种种不必要嘅痛苦。点解就完全由于你啊，系重此愿者？或者依此十大愿望啊，随份随力去做，咁啊做咗几多少就算几多啦。好似你见诸份就拜份啦，我哋唔可以廿四个钟头拜噶嘛，亦都有啲年纪嘅关系，亦都有健康嘅关系。总之你拜咗一拜就算一拜，你个能力只系做一拜，拜咗一拜你咪拜一拜咯，系嘛？嗰啲善神。就算嗰啲惡鬼都好啦，佢冇理由要求你咧，你唔拜得都要拜，呢個冇可能嘅，就盡我哋嘅能力，你能拜一拜就算一拜，就算你連一拜都唔得，就問個信啦，合個掌啦，即係表示你個敬意都得噶啦。咁啊，嗰啲惡鬼惡神咧都遠離你，而且仲發心咧親近用守護你。主要咧，完全由你呢个人咧，重此愿者，所以行于世界去到边度都冇有呢个障碍。例如空中月，出于云翳啊，呢个就系个譬喻，恐怕呢啲道理咧太深啦，人哋都未必听得懂。所以咧，佛一讲经咧，我讲过十二部经里边啊，有部就譬喻，就系、是、用世间显浅嘅道理。譬如佛法甚深的道理，令到佛法甚深的道理好像世间的道理那么显浅得到了解。所以说如空中月，能空就天空，我们有个月的，好像到到十四五六这几晚呢，如果不落雨又不翻风又乌云的话呢，那么十四十十这几晚个月呢应该就很圆的。我哋举头望明月啦，呢个月亮咧好圆满噶。咁啊，空中嘅月啦，嗱出于云翳咧。如果呢几晚天色唔好，有好多嗰啲乌云，有好多嗰啲霞障啊，翳色啊霞障。 或者嗰啲墓之一類咧，咁啊又有雲，又有霞翳個霧啊，就將你空中呢個本嚟普照嘅遠咧，通通都漲住，你就睇唔到呢個遠啦。嗱，嗰啲雲翳咧，就譬如嗰啲煩惱啊，空中遠，就譬如我哋嘅清淨心，亦都譬如我哋咧重持呢個行願品嘅人。嗱，咁你重視行願品嘅人啊，唔論你男女老少，啊初發心、老發心，啊總之你受持行願品咧，就好似呢個空中呢、這個清涼月，冇曬嗰啲烏雲，冇曬嗰啲行喺個霧咧，係遮住你，令你心地清淨，即係話嗰啲惡鬼咧都遠離你。一切嗰啲惡鬼咧，仲要親近你、守護你啊！冇曬呢個障礙，去到邊度，一切都順利，絕對冇呢個災難。就好似空中嘅雨咧，在呢個十四五六呢幾晚啊，天上冇呢個黑雲，冇呢個烏雲，冇呢個霧啊遮住咧，咁啊整個天上嘅雨咧都睇得好清楚啦。诸佛菩萨就之所称赞嘅，称就称扬，赞就赞叹，就系话如果我哋啊受持行愿品十大愿望呢十条啊，我哋随份随力，尽我哋嘅能力做得几多算几多咧？你只要肯做，肯读诵受持，咁啊一切嘅诸佛。一切的過去、現在、未來的菩薩之所稱讚都稱揚讚歎你這個受持行願品這個修行人。那我們從這些經文呢證明佛法是最好的，你總之你依法修行，不論哪一種都是好的。所以話諸佛菩薩之所稱讚，你一切人天就皆應禮敬啊！一切嘅人，如果天上嘅人咧，對你都頂禮，而共都係尊重敬你啊！就好似嗰啲惡鬼神，佢禁我話咪係惡鬼神啊！咁佢都啦，調轉頭擔待你，又話是佛心親近守護你。咁啊，鬼神咁恶，佢都尚且尊重你、亲近你、守护你啦。更何况呢个人天系个善道咧，当然就更加明白，凡你修持佛法系一定系好嘅。每日啊，你将嗰啲所谓随随便便喺度行下街啊，到处走啊，浪费啊，将嗰啲时间咧，你好啲咧，啊读下佛经。或者念下佛，咩佛法真系好嘅，就各色其色啦。总之咧，你仲任何一部经啊，拜任何一尊佛，供养三宝，系绝对系好事。总之你个缘啊，响边度，你哋做乜嘢事，总之系三宝系佛法，系绝对系好事，所以一至人天就皆应礼敬啊，一切众生就悉应供养啊。除了佛菩萨赞叹，人天对你恭敬，乃至一切的众生，包括天龙八部鬼神、人非人等，无论一切的众生呢，对你都是恭敬供养。对你供养呢，是一件很难得的事，亦即是讲明我常常我所讲，总之是一个修行人，你不用怕生活呢有问题，你唔使惊话饿死，就算你今朝个米干乜嘢都冇噶啦，真系面包隔日嘅面包硬邦邦嘅面包都冇一块，你唔使惊。总之佢将来到中午咧，佢哋总有人家嚟帮你嘅，你总有得食嘅。就譬如啊，抗日百年战争，中国饿死几多人啊？从来未听饿死一个出家人嘅。未听，我真系未听过。咁有冇我都唔知道。不过就未曾听过我先出街啊！呢啲就系咧所谓三宝 最好的地方呢，就是有这个诸天护法施身，这些经文已经列出来了，是做一个证明，同时平时没有列这些经文呢，只是讲这个理论，加上有这些这样的经文呢，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是增加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不管是出家在家，总之你每人争取时间，你的健康，你的精神，你的能力是拜一拜，或者只是念一句，第二句你就没气了，这样就没计了，不够气了，是吧？你就念一句都是好的，都是绝对的，诸佛菩萨之所称赞，一切人天皆应礼敬，一切众生的食应供养，个此善男子善德人生啊，圆满普贤所有功德。嗱，呢句段经文咧，就最紧要呢个善德人生。嗱，咁啊，好似我就个此善男子系上来嗰一位修行十大愿望嘅善男子或者个善女人，佢就善德人生。即是说受持十大愿望的人，他绝对不会失去这个人生啊。尤其第一、第二两，第一就礼敬诸佛，第二就称赞如来。即是我们有拜佛、有称赞、有念佛呢，那么肯定就不会堕落这个人。肯定呢是善于即是好的嘛，解善即是好，是得返这个人生。绝对不会堕落，我说善德人生就是圆满普贤所有功德，由于他多生多世受持普贤菩萨行愿品的十大愿望，以此十大愿望的善根功德，各种的因缘之故啊，你得到这个人生呢，仍然是继续修行这个十大愿望，最后得到圆圆满满，所有普贤菩萨的功德呢，你都可以得到，没有欠缺。我说圆满普贤所有功德，就不久当圆普贤菩萨了。既然你有得到人生又圆满了，咁啊，所有普贤菩萨嘅功德，所以唔使几耐咧，你就应当如同普贤菩萨一样。咁啊，即使咧现在未成佛，你起码都系等觉菩萨啦。嗱，等觉菩萨咧就最菩萨系从最高噶啦。所谓等觉者咧，就如《楞严经》所讲啊，咁啊，如来就系逆流。菩萨顺流而至，大家去到这个门槛，佛呢就成了佛，就是入世度众生，去到这个门啱啱这个门槛，咁但是菩萨呢就顺流，顺住佢修行过到啊功德，一步步乜又去到佛个果位啦，咁但是呢就系啱这个门槛啊，嗱咁啊佛度众生，就揽呢个门槛行出去度众生。嗱，我就行菩萨道咧，入呢个门槛成人啲光即成佛啦。一个出地，一个入，咁啊平等咯。不过佛咧就佢哋逆流，逆呢个生死流，入呢个生死中咧系度众生。咁啊，菩萨就顺住佢呢个修行呢个路程啊，一级一级咁啊前进上升，就入到呢个等觉室，等即系平等，大家都系揽呢个门槛啊，一齐揽呢个门槛，一个哋出，一个哋入，无所谓打善后，咁咧佢就等觉系平等觉悟，不已经成咗份。咪就度众生，所以入世啦。咁一菩萨就修行，最后快脆仲有呢一级咧，就成佛啦。咁啊，大家行到呢个门槛系平等，无所谓先后，无所谓高低，咁就叫做等觉菩萨。咁家话咧，你不久啊，就当如同普贤菩萨一样，成就呢个等觉菩萨位。 啊，咁啊冇嘅速度，跟住冇几耐啊，嘅成就微妙色身，即系成分啦。嗱，咁呢个成分之后，佢就微妙色身啦。下边解释就据三十二大丈夫上，啊，呢三十二种咧。是真的高定成分的微妙色身，是一个大丈夫相。如果从头顶数起呢，最高的叫做无见顶相，就是我们佛像的头顶有一粒红叶的，头发黑色的，有个红色的顶呢，这个叫做无见顶相。不过做佛像呢，他们做出来我们看到，其实佛这个相都看不到的。佛出世的时候，即是九地菩萨啊，境界好高噶啦，仲有两级嘅成佛噶啦。咁啊，九地菩萨做佢个仰慕，捧住佢啊，都睇唔到佢呢个无见顶相。就话所以咁样，佢就无见顶相。从呢个因果上讲啊，就话呢个人佢生生世世就系第一个缘。是顶礼诸佛，唔单顶礼佛啦，凡系尊重嘅地方，包括父母啦、啊师长啦、啊叔伯伯啦，或者师公啊、师父啦，乃至一切众生啊，佢平等咧，系不时咁样顶礼，以佢最高个头系顶礼咧众生最低个相足。事实系咁样做啊，所以佢就将来成就佛之后咧，三层就从最高数落最下，就佢头顶有个无见顶相。嗱，两只耳仔咧，佢就抌低我呢个面呢、这个耳珠啊，抌到咧垫到呢个膊头，叫做两耳垂肩相。嗱，咁啊呢条脷咧，佢伸出嚟。可以禮花時候冚住自己嗰個面嘅，咁就叫做出廣場視相。呢、這個牙齒咧就有四十隻，叫做四十牙齒相。咁呢個心口咧有個萬字，叫做空前萬字相。兩隻手垂低咧係過呢個膝頭哥，叫做咧手長過膝長。再話再到個腳板底咧。好嗰份嗰份底都係平嘅，嗱我哋腳板底就即係凹凹地，你個個都係咁噶啦。如果係平嘅咧，就恭喜你。上次又係冇一個人平嘅，總係彎彎地中間嘅地方咧有啲凹入去嘅，即係唔係絕對唔係好似一塊木板咁樣咁平嘅，我哋就針板一擺有時唔係咁平嘅。人家個墳咧個腳趾咧有咗個上邊足行安平牆。嗱，呢个相点样呢？你如果去泰国啊，泰国呢个曼谷有间庙好大，咩名我唔记得啦，就有一尊和佛。咁啊，头嗰边你就唔好睇完嘢，睇睇到脚板底咧，佢画得好靓嘅。咁呢个就系足下安平相系平嘅，绝对冇呢个凹啊，冇呢个弯弯咁样条痕嘅，系绝对系平。好似一塊板咁樣放喺台面係平嘅，咁佢哋足行安平上，仲有呢個手足萬往上，就係呢個手嗰幾個手指罅，同埋呢個腳幾個腳趾罅咧有一陣網，一陣網咧佢就好薄嘅，薄到咧嗰啲絲綢都冇咁薄，薄過一張紙，所以佢可以合埋，佢就唔會晾手晾腳。唔會晾手指啦、腳趾啦，佢如果個伸開咧，係有一陣膜嘅。咁呢手足咧，萬網上係一個網，好似一個萬隻嗰啲好名貴嘅薄布咁樣。呢啲咧普通人冇嘅，係佛只有。於是，一共咧係有三十二種由頭頂一路都所落嘅板底嘅。呢三十二種相咧係大丈夫相。咁啊，成分咧就叫做大丈夫。如果未曾成分咧，可以讲咧都不明佢叫大丈夫啊。大丈夫就代表你嘅境界咧系最高。 无论你的八字的能力，你的眼光，你的思维都是超人一等啊，咁啊先至表示你个大丈夫嗰种个才能啊嘛。嗱，从佛教嚟讲咧，只有成咗佛或者读等觉菩萨，好似观音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嗰啲咧，好多都系古佛再来是菩萨身，助佛转法轮啦，系等觉个位置。所以话具足三十二大丈夫相，就系成就呢个微妙色身。所以呢一句就解释咧，乜嘢叫做微妙色身，就系具足呢个三十二大丈夫相。就系若生人天所在天住嘅上居成俗，又或者呢个仲行缘品嘅人，无论出家在家，佢受持呢个普贤菩萨行缘品咧。他一生是这样做的，那他将来那么即使未曾成佛还修行期间呢，固然他不会堕落，即使他做回一个人都好，那么绝对不会玩，那么吃完早餐，那么晚就都不要在哪里更加，那么绝对没这么可能。所以若生人天，他无论生到这个人即是人道，或者进得急升到天上做个天人，佢哋所在之处啊，凡个去到生到嗰个地方咧，就系、是、常居圣族，即系殊胜嘅家族啊，或者咧做太子啊，或者咧做有钱嘅后代，或者咧进一步佢长大啦，咁啊做国王，做主良圣王。做有权势有威德的人，那就常居成常居，即是时是居于这个殊胜德高望座的众望众的祖的家族，悉能破坏一切恶趣。那这个就讲这个就是灭恶了，恶趣恶就是所做这个恶业，恶业就是因趣就趣向，凡是做到恶因就趣向这个堕落这个恶果，那么叫做恶趣，就分开来讲了。总之恶的因不好的因就是趣向于这个不好的道，那么叫做恶趣。那家话悉能破坏一切恶趣，如果你这个人依照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王啊，去受持就可以灭除一切堕落恶道那种恶因，不会趋向于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啊，这个三恶道那种恶趣。所以这句经文呢就叫做破恶，可以是灭恶，即是将那些恶因恶的果呢通通呢是破坏，功能就是在于这个十大愿望。所以我们呢上面讲的那个就可能将来不记得讲了，你们十句啫，你最好是重行愿品更好呢，即使你不重全部十句，或一者礼敬诸佛，做十者普皆享，五分钟都过倍啦，唔使多啊，系嘛？咁你朝朝喺佛菩萨面前咧，你就念一遍都唔使一分钟，你永远都系咁样念，你不停向住三宝面前咁样念咧，就得到咁一个好处。所以话啦，即能破坏一切恶趣，嗱，悉能远离就一切恶友啊！恶友就是你相识的人，我就即是同参师友。那咁啊，同参师友咧，唔一定系好嘅噃。所以你亲近到嗰啲好嘅咧，你咪得到好嘅果报啦。如果你亲近到嗰啲唔好嘅咧，就令你堕落嘅。咁我哋世俗人都系一样啦。如果你识嗰啲系猪朋狗友啊，你就肯定冇咩好结果。如果你识嗰啲讲下规矩、守下规则嗰啲人做你朋友咧，就肯定咧你唔会堕落。 你唔会做呢个坏事。所以话咧，色能远离一切恶有啊。所以呢两句经文咧，就叫做灭恶。一色能制恶，一切爱道。呢句经文咧，就系、是、能够啊超胜恶，一切嗰啲冤害就系爱道啦。嗱，爱道咧，爱就心爱，道就求道。所以外道咧就系心外求道啊，即系咧佛教讲万法为心，一切一切都系为心所幻现啊。嗱，例如打个譬如，嗱咁啊，今晚全世界都知噶啦，咁上海世博今晚开幕啦，大家都知啦，新闻不断不停咩，全部系人都听到噶啦。嗱，咁如果你呢个心咧，你唔会话计划啊，我得闲咧我就去参观下，你唔会去啦。就因为你老早听唔到话世博咧，中国真系百年都难遇一次噃。啊，当然好多嘢睇啦。咁你有心咧计划啊，我如果得闲咧，嗰时时间呢半年之内冇咩嘢。妨碍到我有时间啦，我去参观见识下。咁你咪计划系点样行程？系由边个门口入啊？系需要几多钱啊？住咩级数嘅旅馆啊？一切一切你咪自己安排咯。一切为心，所以一切嘅事情啊，既然由心所幻现，但系外道咧就心外求道。佛法就讲万法为心，你嘅心事。你就向善，你个心恶，你就走恶；你个心咧向于呢个道，你就会向道。一切都系为心所做啊！所以万法就为心，三界就为心。家运外道咧，就系、是、心外求道，唔明白呢个为心嘅道理，咁啊将我哋呢个生命咧系交托俾人。是由人地咧，系操纵自己，咁就变咗咧大错特错啦。要我哋自己要修行，要自己修养自己个心情，修养自己个功德，修养自己学佛嘅道心，咁样咧就系自心咧向佛啦，系自心求道，就唔系属于呢个外道啦。所以家下色能制惑一切外道啊，所有嗰啲外道嗰啲邪知邪见咧，遇到你呢一个三十大个愿望嘅人啊，都唔会咧转到你，反而俾你转咗去，你能够制惑一切嗰啲外道嗰啲邪思恶有，就色能解决。一切烦恼啊！呢一句经文咧，就得呢个出世嘅快乐。由于你呢个十大愿望去修行，由一者礼敬诸佛，至到十者普皆回向啊！你个十大愿不停咁样啦，去受持、去读诵，亦都间中咧回忆下呢十大愿望个中嘅理论，然后你尽你嘅能力。你做得几多就算几多，你行得几多就算几多。咁啊，你真系咁样做嘅话咧，以十大愿望嗰种嘅功德力啊，能够令你咧通通可以解决一切嘅烦恼。啊，包括贪嗔痴慢疑啊，我见啊，嫉妒啊，共高啊。一切的所谓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的色界呢是断尽，功能就在于我们受持要依十大愿望去做去行持，就可以有这样的功能，色能解决你一切烦恼。就如狮子王就吹拂群兽，这个就是譬如嗱，狮子就系兽中之王，根据呢个佛经所在啊，所有其他嘅动物，你将嗰啲血咧能够咧攞出嚟，种种动物嘅血 捞埋一齐咧，你翻唔出嘅。阿老虎又好，豺狼又好，啊咁啊，其他嗰啲动物咧，你将佢每一种动物嘅血攞出嚟，你将佢捞埋一齐，装埋一缸，你分唔出咩个老虎血，就边只叫做啦吓，系长颈鹿嘅血，或者豺狼嘅血，你分唔出，佢捞埋咗噶啦。但系狮子个血咧系分开噶，佢能够咧一滴个狮子血。咁啊，滴落嗰一缸咧，所有种种走兽捞埋嚟个血咧，可以从表面一滴得落去穿过整个缸，咁啊滴落个缸底，佢啲滴嘅狮子血咧，唔会俾呢一缸啊其他嗰啲动物捞埋一齐嘅血咧，系沟混咗、混杂咗，唔会啊。就譬如狮子个威猛个毒啦。嗱，咁啊，獅子王咧，就譬如呢個十大異王，出個群獸，即係好多種嘅走獸，千萬種嘅走獸，就譬如煩惱，因為走獸之多，我哋唔係動物學家，當然係唔知啦。普通嗰啲我識得幾樣嘅啫。嗱，咁啊，動物學家就唔同啦，佢知道好多好多成千上萬嘅動物嘅過程，佢都知嘅。嗱咁啊，動物既然多咧，就譬如煩惱亦多好多，有見思，有塵沙，有無明，分類咧有84000咁多個煩惱啊！真係眾生煩惱多到如塵如沙，數唔盡咁多。咁雖然煩惱咁多啊，我哋咧根據上邊嗰一句。所謂悉能解脫一切煩惱呢一句經文咧，就係話受持呢個十大願王，以十大願王嗰種嘅功力、嘅威力、嘅道力啊，就可以將一切煩惱破壞。又譬如咧，呢、這個獅子為獸中之王，佢叫一聲咧，百獸都要潛。中力即唔敢出現啦，咁就表現呢個獅子個威猛。就譬如啊，我哋受持讀誦十大願王，以十大願王嗰種嘅功德咧，可以破壞一切嘅煩惱，就顯示呢個十大願王啊嗰種嘅功德。咁啊，亦都俾我哋呢種啟示，要我哋每一個修行人。每一個佛弟子咧，最好每日咁啊讀下十大願王，間中啊諗落去個中個奧妙，咁啊依佢所講咧，我哋隨分隨力去做，好似一隻咧見住係人嘅動物啦，咁你肯唔肯禮敬咧，嗰啲就係個人嘅事啦。個人可以管衝你，你唔拜唔得，但係咧你做唔做係你絕對嘅自由。但是你不做就浪费光阴，就冇呢个礼敬诸佛各种嘅善根功德。如果你识得佢日日礼敬诸佛咧，手啊念佛一声都福增无量啊！如果礼佛一拜，就罪灭恒河沙咁多嘅罪障，所以礼佛嘅功德好显浅嘅啫。第一个月。總之你識中文係人嘅禮敬諸佛啊嘛，佢哋頂禮，佢哋恭敬諸佛。就算你唔頂禮得咁多，你咪淨係釋迦牟尼佛咯，或者阿彌陀佛啦，或者藥師佛啦，呢啲我哋一般學佛都識得嘅。啊，咁你咪頂禮一諸佛，會前就問人你能唔能夠做得到？如果你做得到咧，就一定有啲好處。就如獅子王啊，係吹服群獸啊。就譬如我哋眾持之十大樂，悉能解脱一切煩惱一樣，一切堪受一切共生共養。堪就話堪能，受就係接受一切眾生咧對你嘅恭敬供養。咁呢個問題咧，屬於個第三緣啊。第三緣就係廣修供養啊嘛，十緣第三廣三者廣修供養。啊，供養當然我哋供養嗰啲有德 有道嘅人，當然呢處主要就係咧供養諸物，包括供養一切嘅眾生。我哋平等啊，供養一切眾生，因為一切眾生咧都係未來諸佛啊，所以我哋都要供養。更何況呢個人咧，佢受持讀誦十大願王，咁啊有朝一日咧，佢所得嘅好處啊，佢個成就啊，如同普賢菩薩一樣，速得成就微妙色身，具足三十二大丈夫嘅佛相。咁我哋就應該咧係值得我哋咧去供養呢個受持讀誦依之修行十大願王。呢一位众生啊，个堪受一切众生供养。各位有福事人，临命终时啊，咁向下呢一段咧，就系讲我哋咧要走啦。啊，咁啊，以上所讲咧，都系讲呢个生人，即系你一个人未走以前，你就要做呢个十大愿王依法嘅修持。啊，咁啊，虽然话讲过好多。咩好處？咩好處？咩好處？有啲人將來好預言嘅，我哋就講現世，講眼前嗰啲服侍人啊，即係講呢個事人，就係指呢個受持讀誦十大願王呢個人，佢話最後差納差納嘅時間最短，即係咧一秒都唔夠嘅，仲短過一秒啊！即係話咧。我哋呢个人啊，要断气啦。咁啊，最后咧命终时，嗱我哋离开阿妈，阿妈一生我哋，我一离开阿妈咧，就系我哋嘅寿命嘅开始。咁啊，由我妈咧，慢慢咁样养育我哋，咁啊，到到长大成人，到处出嚟社会做事，自己又成家立室，到到退休啦。咁啊，亦都自己呢個人壽走完啦，咁啊，最後一口氣都斷埋啦，咁就佢哋壽命嘅終即係完結。咁呢個人咧，壽命將要完結，最後燦爛，最後嗰一秒鐘，呢一秒鐘呢個呼吸停埋咧，呢個人就走噶啦，離開呢個世界，就消失呢個人間。咁啊，見到佢一切諸根嘅色界散埋啊！諸根係指六根，我哋嘅人死咗，我哋眼睇唔見嘢，我哋嘅耳仔係聽唔到嘢，我哋嘅嘴嗰條脷咧係唔會食嘢，唔會嚼味道，我哋嘅身體咧就唔會覺觸係好凍啊，啊好熱啊，冇啲咁作用啦。可以讲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一切嘅作用已经咧停止晒，冇晒作用，即系坏晒，所以一切诸根就色界散坏。呢个人咧，即系话证明死咗。佢一切亲属就色界舍离啊，就算呢个人死咗，呢个人佢真系话百子千孙，咁啊巴闭啦啩。佢個財富咧，仲巴閉過世界榜上有名嘅首富，咁啊夠巴閉啦吧？我常常嘅一個譬如啊，香港有條皇后大馬路，都係你收租夠曬巴閉啦吧？都係你嘅產業。嗱咁啊，九龍有條彌敦道，都係你嘅，係你收租，係你嘅業主，夠曬巴閉啦。咁又點啫？到呢個時候啊！你唔好話一個磚頭你帶唔去啊！就算呢間屋啊，兩個禮拜兩個月冇掃地嗰啲灰塵啊，你揾個掃帽啊，嗰啲灰塵你都帶唔走啊！我話好嘢啊！所以話一切親屬通通離開你，冇一個人咧係可以嗌啊！某某人啊，你走，我同你老友記喎，我同你至親喎，你走我又走啦，冇咁嘅事。冇咁个可能，所以一切亲属啊，最亲嘅家属都悉皆舍离啊！你一切威势就悉皆退身，你在生，你系大和，你系总统，你系主席，你系国家嘅元首啊！咁底下啦吓，好多好多帮你办事嘅大官，或者啦吓，好有办事能力嘅人， 几日学问嘅人扶持你，一切一切咧都啊对身啊个互相大神，通通咧都唔可以跟埋你一齐啊，都离开咗你噶啦，你离开佢哋，佢就离开你啊。啊，功成内外，将马车成，就系讲呢个身外物啦。啊，你自亲你自己嘅六根。如果你在生所擁有的名譽地位通通都散散都沒了，更何況身外物有功就王功，成就城池，內的外的財產，那這樣就象馬車城，象馬就舊時的交通工具，車和城即是載人即是車，就是今時今日現代社會的交通工具，珍宝服作，即是埋向地下的珍宝，如此一切就无福相随了，一切一切你至亲的人他都不会跟你走，那么身外物就更加不会跟你一起了，不会跟你走了。所以我最初那几晚我就讲过，我们要放得下，我们要看得开，要看破放下先至自在，先至可以洒脱。如果你呢样你又放唔下，那样你又睇唔开，样样你都霸住啦，死得好辛苦啊！可能死唔断气，有排你挨，有排你受苦噶。嗱，呢啲经文就系证明啦，你嘅至亲跟唔到你，你所拥有一切嘅身外物。冇法子跟你走，所以话如是一切就无福相随，岂不是话通通都冇好处？唔系，嗱下边呢两句咧就最好噶啦。以上嗰几句咧，六根又散埋，亲属咧又离开你，一切嘅权势地位啊，跟你唔到，但系有样嘢跟你，就为此欲望就不相舍离啊。唯就是单独，即是样样都不跟你都离开你，但是单独有一样东西是什么？就是这个十大愿望，有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就是九者行善众生，十者普皆回向。你每日念这个十大愿望，其中呢你明白过中的意思，依此十大愿望是随你的能力做得多少就说得多少，你十大愿望那种的善根呢你多了，那你临走的时候呢这个十大愿望呢不会呢离开你啊，或不相舍离，不会呢互相呢一个一个，即是一个字一个段呢咁啊，舍离你，离开你，唔照顾你啊！即系你受持十大愿望，由一者咧就接住十咗，十个愿里边咧，一个一个愿都跟住你，一个一个愿都唔会离开你啊！咁就几着数咧。咁做乜咧？佢话于一切事，你引导其前啊，就好似我哋旅行跟个领队咁样啊，我就去到。旅行地方不熟，就靠这个领队带着旗仔，那么他行先，我们望着这旗仔，那么跟着他行，带我们去那些景点观光，那十大愿望都是一样，我们去世之后，一切内亲外物都不跟我们，但这个十大愿望呢，不会舍弃我们，不会离开我们，从一切事引导事引导我们走在我哋嘅前面，咁啊做乜事啊？佢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在一刹那，即系咧一秒钟都唔够咁短嘅时间啊，就令到我哋咧往生极乐世界。嗱，咁啊根据呢一句经文咧，我哋就属于藏语文啊，系净土五经中咧系其中之一卷啊。咁啊，早两三晚啊，即系老早咗三次咧，有一个居士问我咩叫系净土五经？嗱，净土本来就三经嘅啫，原本就三经一论， 就一般的弥陀经呢，大家很难听，中国个个都有的。第二呢就十六观经，有十六种的观门，本来呢净土法门就不一定要修观的，但是众生个性不同，有些只是念佛，有些是作观，从最初修这个日观、水观，至到那九品莲花，一样用西我十六种观，叫做十六观经，译名呢叫做是观经，有十六种观。第三种叫做无量寿经，就是讲一般叫做大弥陀经，它就里面一讲阿弥陀因众为法藏比丘的时候，于世自在和所发四十八愿，愿愿度众生，其中呢以第十八愿呢是为愿中之王，是愿中之大愿，就是如果有众生啊，欲生我国，自生众乃至十年都可以无我接引啊！如果我不接引他呢，我将来我就不成佛。所以四十八愿呢，以第十八愿呢是为愿中之王。嗱，咁呢三部经咧就系净土宗咧系最基本嘅经，加上呢个往生净土论咧，就系三经一论，就系、是、整个净土宗嘅根本经论。嗱，咁后来佢有个朝代，我都唔记得呢个历史嘅朝代啦，因为我对历史咧就唔系几有兴趣咧去记嘅，所以咧我只有咁嘅事。后来有人家觉得《楞严经》第五卷啊，所谓最后嗰一页就系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嗰个十方如来念念众生啊，就如母益子。唔单话阿弥陀佛啊，十方诸佛都系一样啊。十方诸佛包括阿弥陀佛，佢哀念悯念嗰啲众生咧，常常想度嗰啲众生。就好似你个母亲啊，怀念个仔一样，咁啊肯定系母亲怀念个仔啊。点解咁耐都唔放翻嚟啊？惊佢喺外边荡失路，或者跟啲坏朋友个学坏咗，母亲就梗系挂住个仔噶，企喺门口望住个仔，即刻撞翻嚟见到佢啊！佛念众生都系一样啊，但系若子逃世嘅衰一何？如果呢个仔咧唔想呢个母亲啊？母亲想仔这个肯定是天性来的，但是小孩子小朋友未定性，他放学未必挂着个母亲马上回屋企，他可能背个小包抱着他玩一下，所以若子逃世这个仔呢，他走了去去到十一宗天，就虽益何为，这个母亲益这个仔呢都没什么用啊，即是你想仔个仔唔想你，单益系唔发自相回嘅。就譬如众生虽然念佛想佛，可是众生咧唔念佛唔想佛咧，佛都冇法子啊，系接引你唔到啊。嗱，咁如果话母亲益念个仔，仔又益念母亲咧，就冇接力生。就不相为缘啦，唔单话今生啦，就算系生生世世啦吓，佢都唔会互相违背啊。总之个妈想见个仔，个仔咧都想见个妈，母子就一定重逢，唔会分开。特别而咧，佛想念众生，但系众生亦都念佛咧，咁就佛与众生咧就一。定系一齐，所以话有种心心，益佛念佛，现前当来就必定念佛，去佛不远就不假方便，唔使假其他个方便。只要咧你肯念佛，同佛想念我哋一样，好似个仔想念母亲，同个母亲想念个仔一样咁嘅想法咧，肯定系唔会违背，因为有咁样嘅经文。有咁样嘅意思，所以嗰啲古灯咧，就将《楞严经》啊第五卷背后嗰一页，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就归为咧净土第四部经。所以话 法门如通，我无选择的都是六根正念相继，六根同时念佛，正念相继，不会有其他的杂念，咁就得三摩地思维第一啦。但系最后就讲呢个行愿品，行愿品就系呢一段经文，就是、我哋呢个人走嘅时候断气啦，一切诸根冇晒作用，一切亲属都不会跟我哋走，一切你在心嘅权势、财产都冇法子啦。咁啊，但系咧唔系落空喎。但呢个十大愿望是不相舍离，一切时引导之前，令你一刹那中，咁啊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就呢啲咁嘅经文啊，所以咧就个判呢个行愿品咧，属于净土咗第五部经，所以称为佢哋净土五经啊。但咁啊，我呢一部讲本咧。都是阿维宗师当年在这个东林讲经的时候呢，他我有救了，我问了他们给我的。那么应该东林还有这个净土五经，就是这个净土五经啊。所以呢净土五经啊，原先就是三经，后来加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再加上这个行愿品，合埋他们净土中的五种经。嗱，咁啊，既然一刹那中令我哋即刻往生极乐世界，嗱，咁呢个世界点样佢哋极乐呢？就系无有重苦，但受诸乐，就故名极乐啊！弥陀经里边讲嘅，弥陀经里边所有嗰啲树木啊，风吹下咧，都系发出念佛、念法、念心。念三宝的音声，咁因为生到呢个极乐世界咧，你所遇到嘅都系诸上善人，好似观音菩萨啦、文殊菩萨啊、大势至菩萨啦、清净海众菩萨，都系诸大菩萨做你个善知识，系你个殊胜嘅同参师友，你绝对唔会堕落噶啦。所以称为佢哋极乐世界。嗱，咁啊道义咧，你到咗极乐世界之后咧，咁啊肯定就见佛闻法。咁啊见佛就系见咗极乐世界教主，就系阿弥陀佛。咁啊印度啊叫做阿弥陀，中国话咧叫做无量光，亦名叫做无量寿啊。所以弥陀经俾个手尾，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佢就阿弥陀啊。咁亦都包括咧，我们有无量个福德，咁啊有无量个智慧，所以佢就无量光。嗱，讲到无量寿就代表福德，无量光系代表智慧啊。咁啊，福德智慧。两种都去咗，你唔使搞咁多啦，你就念咗句南无阿弥陀佛够啦。总之咧，你唔好改变初心，你由最初念阿弥陀佛，一路念到脱离，你都系念阿弥陀佛，冇第二个念头，唔好打杂。咁啊，最后我就系啦，一定系前面你往生西方净土，呢个肯定嘅。所以我哋近阵时咧就盛行啊，叫做助念啊。呢个近来咧就好盛行呢个助念。嗱，其实助念咧，家下啲人咧就搞乱晒嘅。啊，边度嘅人死咗？我知道有一班人咧，即系差唔多晚晚都去，或者世界或者香港去大酒店啊，世界殡仪馆、香港殡仪馆啊，佢只要相识。或者作佛嘅时候，佢就去助念。其实呢啲唔系佢哋助念啊。我加上边讲嘅嘢，助念咧系助呢个生时啊，唔系死后啊。以我所明白，我所知，就系印光大师就近代嘅净土宗嘅大德，同埋呢个云一律师，佢两个人咧所提倡嘅，就系一定咧未曾死前。就帮佢念佛， 练嗰个断气，咁啊佢哋助佢啊嘛，佢都已经死咗啦。请师傅同佢念经放，然后做法事啊，就佢做得系超度，就唔系佢哋助念啦。我曾经喺上海住过两年，我就到呢个佛院就喺圆明广场，就喺上海旧市嗰条大西路，近到中国花园个左近嘅，加佢做咩路呢？我就唔识啦，好似叫解放西路啊，唔知系咪真有冇记错啦。咁啊，圆明广场咧就系、是、中国灵芝王，系元英老法师创办嘅。咁我就常听我啲老师讲嘅，上海啊有好多啲居士林，居士林即系居士嘅，啊林啊即系多啦，即系唔系一个居士噶。咁佢哋点样就居士林就系咧，佢哋组织个居士林。即是有个组织就好过三三万万，好过三年。当然就大家筹啲钱啦，好似或者租个地方，或者买个地方，咁佢就规定时间咧，一个礼拜啊几多钱念佛，佢仲请一个导师，就是出家人做个领导或者讲个开示。嗱，咁如果呢个居士林所谓林友咧或者舍友咧？有啲将来要死啦，即系医生咧宣判咗呢个人咧，即系冇药医啦，你哋准备身后事啦。等咗佢中意食咩，你俾啲佢食。每个心愿咧，佢嚟个世界咧，唔挨得几多日噶啦。即系医生宣布咗佢咧冇希望。嗱，咁啊，作为一个居士林嘅林友啊，有咁嘅义务，由嗰日开始，大家分班。或者四个人，或者六个人，睇过你啲林友啊多少啦，咁就分班，或者一次两个钟，或者三个钟，你自己安排啦。咁啊轮流去帮佢念佛，在佢病床嘅侧边摆一尊安弥陀佛，或者点盏油灯。咁啊等佢喺个床里边咧，虽然佢起唔到身，你要死噶啦。佢的眼咧就望到阿弥陀佛呢个佛像，乜所有佢啲林友即系舍友啦，就围绕住就你坐喺度，就同佢念佛。佢念咗十日，你就帮佢念十日。佢仲挨咗一个礼拜，你就帮佢念一个礼拜。你两轮班，我哋呢班五个人念两个钟，第二班我呢班，我哋呢班就休息。于是呢一路由个开始医生宣布佢冇乜几多人啦，你准备得心理准备准备后事啦，就帮我练一路练到个断气为止，咁就佢哋助念，因为佢仲未死啦嘛，未死咧你咪帮，恐怕佢真系临死嘅时候嗰啲业障现前，多生多世嗰啲冤家债主咧，会嚟找佢父亲嗰只船长。所以咧，临死嘅时候咧，系最紧要。就算佢再生点样念佛啊，临死都未必记得，好容易会堕落。所以咧，我哋呢个居士林啊，咁啊依从印光大师、弘一大师嘅提倡教导，就组织呢个居士林，或者乜嘢莲社，或者咩莲佛会。之类嘅组织，即系佢自己会里边嘅人，边一个最后呢一步啦？无论佢挨起一啲人，咁呢一班舍友咧，系轮班帮佢念佛，一路念到佢断气为止。嗱，咁啊，佢哋助念，咁啊，佢哋真正助念，佢唔惊佢错念啊嘛。咁我哋咪不停廿四个钟头帮佢提醒一句阿弥陀佛。眼佢见到阿弥陀佛佛像，耳仔听到一班林友、舍友、会友帮佢念佛，一路念到个断气，嗱咁就佢哋真正助念。如果唔系佢死咗，佢都得个殡仪馆啦。嗰阵时咧就帮佢超度，就唔系佢哋助，佢已经死咗啦。就恐防佢堕落，就希望掹佢翻上嚟，唔好俾佢堕得咁深。咁就叫做咧系超度。是超出佢，到佢唔好堕得咁深，掹佢翻上嚟。呢啲就系咧，系出家法师嘅责任。 就唔係我哋居士咧。不如果有邊個我哋去一窩蜂咁去，當然你哋咧都係一件好事。就呢個就唔係佢哋助念，助念一定呢個人未走，由醫生宣布佢仲剩翻一個月或者兩個禮拜，咁我哋就可以開始就幫佢念，就輪翻24个钟头，念到佢一路走啦。咁就真真正正係助念。嗱，咁啊，當然我想上海咧都可以有咁嘅環境，但係喺香港我相信係幾難啦。呢啲咁嘅環境，如果真係有一個咁嘅人啊，臨死嘅時候咧，有人咁啊幫佢念佛，咁呢個人真係好大福禍，因為香港嘅環境咧同其他人唔同，地方又窄，地方又少，唔係咁容易容納咁多人去幫你念佛。所以講到咧，如果喺星馬走咧，仲好啲喎。啊，星馬咧有冇加改咗法律，我就唔知。我當年都可以講咧，即係由81年以後到我95年中風以前呢10几年咧，我可以講係飛唔成新加坡、馬來西亞，我晚晚講經過千人聽嘅。咁變咗咧，有咩人走咗，當然我都要去同佢做下封棺嘅儀式啦。咁佢哋仲可以咧，如果死喺醫院，仲可以兩個死屍咧翻唔屋企可喪。你停幾多人咧，都冇人理你噶。就算當年要打針咧，又識埋啲你錢啊嘛。咁啊打針咧，大致到釘咗棺入咗墓，你冚埋個蓋，兩個幾都擺兩日咪三個禮拜咧，都冇人理你噶。到到真係出喪上山啦，仲可以打龍水啲打，行兩三百家口送佢一送，先日跟住上山，仲有兩三百家口咧可以出下喪、出下殯嗰啲儀式。呢啲星馬咧，啊仲可以做得到，香港啊做唔到啦。咁所以如果要走咧，走個星馬走咧，都仲好啲咁多。啊，環境上咧都仲可以幫下你。同時有好多出家人或者居士信佛嘅，例如喺新加坡，咁呢個城市咧好多嗰啲佛堂啊嘛，好似馬來西亞吉隆坡好多佛堂啊嘛，知道邊一個人走咗，嗱法師我認唔使個頭，就居士咧，佢哋差唔多成個新加坡、成個吉隆坡所有嗰啲佛堂嗰啲信徒啊，即係晚晚咧。當然不是全部，誰個單誰個幫他助念幫他念佛，未曾封棺的還整個人睡在客廳，在各個醫院接他回來在廳裡放在那裡，你放3-4日總之打個針，不要讓他發得那麼快又變就可以了。所以這個問題呢，我們明白這個道理，真正是助念，例如我剛才這樣講，那如果不是呢，你就不用去殯儀館了，不如兩個靜靜地幫你念一部經回向給他，不用那麼頻撲了。如果你殯儀館等於他們很外表好的話，那麼多人送他念佛，其實真正得益的就是在他未走以前同他念佛，這個他們真正助念。所以這些問題呢是屬於附帶的，基算都沒有這些這樣的，我就附帶呢解釋你們一些的疑團。我聽了很多今天誰個走了我們要助念，今天其實不是，他已經走了就不是助念了，就是超度了。所以這一點大家都要明白。所以說道業即是阿彌陀佛，一到了極樂世界呢就見到阿彌陀佛。那今天還有啲阿彌陀佛，我哋往生極樂世界就係蓮池啊，就係蓮花化生啊嘛。嗱咁啊，根據經常講咧，我哋念佛嘅人，咁啊西方極樂世界個蓮池啊，就有朵蓮花。咁呢朵蓮花咧，就係有你個名嘅。好似我傳為例如啊嚇，當然我冇咁嘅功德啊，冇咁嘅本事。如果我傳為那是邊一個人念佛？咁呢個蓮池咧，就有頂蓮花生出嚟，就有呢個人個名，全為一生念佛嘛。 覺得唔發就全賴個名啦。嗱，咁如果你永遠都係咁念到死咧，覺得蓮花就好似淋咗肥、淋咗水，就越生就越茂盛。咁啊，將來走咧，就肯定等蓮花化生，就唔入呢個父母胞胎嘅。嗱，咁如果呢個人連人下退心嘅噃，佢就唔念嘅噃，等於話一步十寒，兩日新鮮。佢就唔念啦，念啦，嗰朵蓮花就好似得冇水，就好似冇磷肥，嗰朵蓮花就枯就死噶啦。咁啊，即是話，就算係彌陀經淨土經典，要講呢個人念佛往生西方淨土蓮花化生嘅，係事實，絕對係真的。但係就唔係你念兩日咧，咁就永遠噶噃。你由头念到尾，你呢世人都系咁样念，咁咪将来咧，你一定喺呢个莲花化生啦。嗱，咁咧能唔能够莲花化生咧，就唔关阿弥陀佛嘅事噶噃。你咪要话听到莲花化生咁啊，系靠你自己啊。如果你念下你唔念咧，走咗之后唔可以到嗰朵莲花嚟化生啊。所以呢一点咧，我就郑重声明话俾你哋听啊！你咪就听一句哦，我死咗莲花化生啦，咁你就念咗两日，咁就输咗啦。咁呢个就保险公司，你俾几多个保费入去，保险唔保噶，啊，绝对唔保，肯定唔保。嗱，咁如果你继续念啦，日日念，念到你断气为止，一世人咧唔改变，咁呢个保险公司咧唔收保费。仲100%加一啊，保证你往生生莲花化生。所以能唔能够莲花化生咧？你唔好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唔保你噶，就全靠你自己。任何一个人，你嗰个人如果念佛，咁就肯定啊，呢棵莲花就有你个名。将来咧，生到佢个世界莲花化生咧，唔会走个第二路噶，一定一定莲花化生。咁如果你話喂，哇咁多人念佛，個蓮池有幾大啊？裝得幾多啊？呢、這個你唔使走心，呢啲係諸佛菩薩阿彌陀佛大願，佢個願力如此，一個人念佛，你有一朵蓮花，將來就蓮花化生，億億萬萬人咁多人念佛，蓮池就有億億萬萬朵蓮花，將來就有蓮花化生。这个莲池呢就不会逼迫的，那个人多就好像窄一点了，你碰我我碰你不会的，这就是佛的愿力如此，是绝对呢不会有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呢大家要清楚，最重要你肯念，最重要你相信净土法门。那么净土法门呢就最重要信愿行三种资粮具足。第一个就是信心，那阿弥陀经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有两个有字，这两个有字呢就很重要的，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誉，第一个有个世界名誉，他们叫做第一个有字，祈祷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嗱，咁啊，祈祷有佛咪第二个有字咧。既然咧净土系实有，教主阿弥陀佛系实有，咁你都仲唔相信？咁就唔关你事咯。咁就与人无关啦。所以呢一段经文呢两个有字咧，就系绝对咧增加我哋呢个念佛修行嘅信心。所以《弥陀经》咧就具咗呢个信念同三资粮。呢两句经文咧，就系咧两个有字，就最大我哋鼓励我哋嘅信心。嗱，所以《弥陀经》咧，你哋念下，嗰啲班大弟子啊，冇需菩提噶，有舍利弗啊，咁你念下啦，《弥陀经》乃至到啲十六观经，乃至到咧无量寿经，我都睇过啊。所有诸大十大弟子里面，有阿难，有罗侯罗，有舍利弗，有目犍连，但系冇须菩提嘅。咁啊，点解咧？嗱，呢啲问题咧， 我即係一般人經常冇呢啲，我就附帶加上面就鼓勵你哋念佛，有個信心，堅守呢個十大願望，係淨土五經之一，可以往生西方。因為十大弟子中啊，就各有第一，就安那係多聞第一，舍利弗係智慧第一，目犍連咧就神通第一，羅诃羅就密行第一。咁點解冇須菩提呢？須菩提佢哋嘅解空第一。嗱，《金剛經》就有須菩提啦。所有呢個波耶部六百卷大波耶八部波耶都有呢個須菩提。佢係解空第一，對呢個空理，對呢個波耶空理咧係最了解。是佛弟子座下一个呢对波野空理最了解的人，但是阿弥陀佛呢不是从空而入的，一般的经典都是从空而入门，叫我们放下，叫我们看开，叫我们破我执，破人见，破受者相，四相皆空，一切空无晒执着，先至可以解脱。但是《弥陀经》净土法门呢，为什么没了个须菩提呢？它是从这个有而入的，刚才讲了两段经文，从此西方过十万年有世界，明有结论，其实它有这个世界嘛，祈祷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是佛道众生，万名其实有诸佛就是阿弥陀，这两个有字啊，就是呢净土宗里面呢是最重要的两个字，我们相信有，有这个世界叫做极乐世界，有一尊佛叫做阿弥陀佛，我们念阿弥陀佛发愿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千万不要从这个空门入手，其他一切经典呢要破我们的执着，破我哋个我执，守人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四相皆空啊！为入手噶，一有执着，好似条牛，一只牛有条尾巴，只牛咧虽然冇生咗条尾巴咁多，都仲系有只牛啊！就算个身体冇咗咁粗大，有条尾巴就俾我哋揸住，嗰只牛都唔走得几远啊！所以咧。就一定要冇咗呢個執著，嗰只牛冇咗條尾巴都冇咗，你點捉得佢住啊？就一切執著都要破除，所以其他經典咧係從呢個空門而入，喺呢個空字裏咩都唔使做咯，又唔使拜佛，空啊嘛，啊又唔係咁好，咁啊叫做一斷滅空，叫做邪見空，空咧就要破我哋個執著，要叫我哋萬緣放下。不要有執着，要看得破，放得下，先你走得甩，得到解脱。呢啲就从呢个空门入手，但系《弥陀经》嘅净土法门就从呢个有门入嘅。有几个世界有阿弥陀佛，既然实有啦，我哋仲唔相信，系鼓励我哋嘅信心。所以《弥陀经》咧，你读下冇须菩提噶，你揾唔到须菩提嘅，有舍利弗。因为弥陀净土法门要靠这个智慧，没智慧的人他不会相信，所以十二部经里面净土宗就是无问而自说，一般佛人入家请他才要开始讲经，但是净土宗法门太深奥了，佛人不相信，所以不用弟子请问，他自己从他自己那种呢所谓啊慈悲心讲出来，那个无问自说。既然佛不用人请问，自己说出，而未来跟他讲明有两个有叫世界实有，阿弥陀佛实有，我们还不相信，还不念佛呢，那么将来这个莲池海的莲花不出来，冇你份咧，咁就怪唔到别人啦。咁所以呢个行愿不属于净土五经中其中之一，无论个排第四、排第五都好啦。总之前嗰三部就系《弥陀经》、《十六观经》同埋《无量寿经》，第四、第五咧 边个布施呢都无所谓啦。总之一步就大势菩萨灭法工作嘅灵验，第五点背后一步就含雨品，加埋就系净土五经。所以呢个地方呢到咗就即见阿弥陀佛。除咗佛之外，仲有好多善知识，包括文殊师利菩萨。文殊菩萨呢代表智慧，宝贤菩萨就代表呢个大愿，观自在菩萨就代表呢个大慈悲。咁弥勒菩萨呢应该属于大慈，咁仲有呢个地藏菩萨呢处冇列出，所谓悲智圆通。大悲就是观世音，大智就是文殊菩萨，大愿就是地藏王菩萨，大行就是普贤菩萨。所以我哋送俾人家哋嘅对联咧，如果有咩好事啊，所呢个悲智圆行咧，等于话四大名山、四大菩萨嗰种嘅功德咧，都送晒俾佢噶啦。再加埋咧，到咗极乐世界，除咗见阿弥陀佛，仲有大智嘅文殊师利菩萨，有大行嘅普贤菩萨，仲有大悲嘅观世音菩萨，有大慈嘅弥勒菩萨等等嘅其他，好似大势至菩萨啊、清净大海众菩萨等嘅其他。佢话此诸菩萨就色相端严，就功德具足，所共为妖。就是、此等上所讲到菩萨啦，佢色相端严，就虽然未曾究竟成佛，通通呢都是等觉菩萨，好多人都是古佛在来，好像观音菩萨是过去正法明如来。那这样文殊菩萨过去龙种尊王佛，都是古佛在来，现个菩萨身啊，就是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所以古人说一佛出世就千佛扶持，好多佛呢是你的扶持现在佛那个弘经演法去度众生。那个此等菩萨色相端严，他色相都是具足三十以上，是端庄是严肃，就功德具足啊，一切的大慈悲啊、大智慧啊、大神通啊，一切一切的功德呢都具足，同阿弥陀佛一样，就所共为妖啊！呢句话就是解释我哋阿弥陀佛喺极乐世界唔系孤单一转品啦，好多嗰啲大菩萨围绕住佢，助佢转法啦，助佢弘扬净土，接近嗰啲念佛嘅人咧，系往生西方所共为妖。得其人自见生莲花中，就蒙佛受记。其人就系指受持此十大愿和行愿品嘅人。既然咧佢临命终时，十大愿王接引佢往生西方嘅世界，见阿弥陀佛啦。所以咧，佢未见阿弥陀佛之前，就先所讲，佢就喺呢个莲池里边啦。呢、这个莲花化身个奇人，就系呢个往生西方净土嘅人咧，佢就自己见到自己啊，生喺呢个莲花呢、这个七宝池中呢、这个莲花化身，但蒙佛受记啊，嗱，既然生个极乐世界，就得到呢个三不退，所谓行不退、念不退。有一样啊，廿四尾啦，收出两样，得到三不退啊，一切功德都具足，得到蒙佛受记之后咧，你加深到极乐世界，有莲花化身，与诸上善人、大善知识大菩萨共在一处，又亲近阿弥陀佛，不时咁啊听佛嘅开示，诸大菩萨做你嘅善知识。指导你啊，咁你咧将来咧一定咧可以成佛。所以佛咧就意思为佢受记，受记你将来成功啊，两边嘅世界成佛，叫做咩名？ 你成佛的时候啊，你个佛号叫做咩名？你所教化的是清净的众生，抑或五浊恶世的众生？你所到有余的众生是几多？一切一切的佛呢，预先呢为你受记啊，咁就无佛受记。我得受记已经无所法之万一来由拖延，呢个就讲时间。虽然你无佛受记啫嘛，唔系话受咗记咧，你就掂咗就唔使修行啊。仲要经过无数八千万亿嘅来由拖咁多嘅劫数啊，做乜事咧？好似十方不可说不可说嘅世界，有十方讲唔出讲唔出咁多嘅世界，以呢个智慧嚟随众生心，就以为利益。以你呢个智慧啊，随众生呢个心嚟，佢喜欢乜嘢嘅咧，你就教化佢，为利益众生。例如众生未信佛嘅，你咧教佢信佛；已经信佛嘅，你就令佢增长佢信心。佢个信心已经增长啦，你再教导佢，令佢咧得到解脱。所以随众生啊，你个心态上发心到咩程度，你系帮助佢、教化佢，利益一切众生。佢就不久当作菩提道场。嗱，不久咧就系讲生到极乐世界呢个人，既然咧见到阿弥陀佛，又闻持宝莲观音弥勒菩萨为佢个善友，又得到受记。又经过无数八千万一来就所见，普利十方不多数的世界呢，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你教化众生。教化众生就是度众生，那么见佛为他受记就是自度。那么自度度他两样都圆满了，那么当然自己就成佛了。佢就不久冇几耐就当作菩提道场，我哋道场咧，咁啊即系咧成佛嘅地方，菩提就降啊嘛，即系成觉悟嘅地方，咁啊佢就菩提道场。不久即系冇几耐，呢一个人就应该咧坐喺呢个菩提树下，咁啊究竟咧成佛，嗱咁啊成佛之后咧。就是降伏魔君，这些就是说呢，一方面呢成佛之前，二方面呢成佛之后都有。成佛之前呢，那么佛呢将近在这个雪山呢修行成佛了，那么他的功力呢可以震动个天上这个魔宫殿，那么个魔王就很害怕，所以凡是有人出家呢，这个魔王呢是一定要妖孽。因此我们出家人一凡是受戒啊，去受戒无论哪个地方受戒都好啦，未曾登比丘坛以前，即是未曾正式受比丘戒成一个正式出家人以前，那么那些人呢师父都是劝他们呢，或者共斋呢，咁啊，着十方大众嗰啲高僧嘅福力加俾自己，唔好有魔障嘅。啊，或者放完口啊，咁啊超度嗰啲仙人咧，等嗰啲仙人咧同自己有冤嗰啲咧，唔好嚟到扰乱自己啦。呢、這个咧受比丘戒以前咧，啊大体上咧，嗰啲人类师父都叫嗰啲新界咧，或者共斋，或者超度。嗱，咁如果冇咁多錢，過身界唔係好多錢噶嘛，唔係過身界啲有錢噶嘛，咁我哋係夾粉咯，或者我哋五個人共一堂齋，或者六個人放一台，然後可以夾粉做又得，總之一定要做，睇佢哋做邊一樣，係一個人做只有夾粉做嚟講，但係一定要做，主要就係咧燈比有限，咁啊地上嗰啲鬼神啊！他们有传播，他说今有某省某县某一个家族的仔，他发心出家， 将系人天增盛啊，由魔道减少，由呢个地神就唱到呢个虚空神，又系咁样唱，由虚空神唱上天上，去到呢个魔宫殿啊，佢听到啦，所以即系成个宫殿都震到只地震咁啊，佢唔舒服噶，所以佢哋用尽办法嚟到破坏咧佛，用尽办法破坏嗰啲出家者。不过我哋出家人嗱，佛固然有神通啦，佢破坏唔到啦。但系出家人佢受过戒之后咧，你一定要时间，你个戒律持得清净，就好似一百层高楼个地基打得稳啦，咁咪一百层都冇问题，唔会冧噶。如果呢个地基唔稳咧，就会冧啦。嗱，譬如我哋时间持得好咧。嗰啲魔王都奈我哋唔何，咁我哋守戒唔清净咧，嗰啲魔王就会破坏我哋噶啦。所以佛在世嘅时候咧，曾经啊有一次遇到一个魔王，个魔王话佢话咧我要破坏你啊，你点破坏我啊？佢话你自从我成佛之后啊，你已经好多次不择手段破坏我噶啦。咁你梗系又嚟咁啊？点话佢？我有办法，佢话点啊？佢话你听住，佢话在你灭道去世之后，佢话我派我啲魔子魔孙入你个佛教圈子，食你个饭，着你个衫，但系唔做你个事，咁啊破坏晒你咯。人哋对出家人唔相信啊嘛，咁你佛教咪唔兴咯？当时佛都落眼泪啦，的确。如果出家人咧唔做呢个弘扬佛法嘅事啊，令到佛法唔得流通，咁啊嗰啲魔王就得势啦，佛教就从此毁灭，众生就苦恼啦。所以加上先呢处咧，如果我哋啊受持呢个十大愿王，由最初礼敬诸佛、称赞而嚟供养佛。咁啊，尊重三宝，直至到最后恒顺众生，满众生愿，一切功德回向众生，回向佛法，回向世界。咁样咧，十大愿望我哋做到咧，就叫做真正报佛恩啦。所以话转妙法轮，能量佛刹，极其成所世界众生咧，法菩提心。嗱，呢个就系咧，真正每一个出家人系应该要做嘅事。呢个法菩提心呢个法字咧，就有两种意思嘅。一种就叫做创法，呢个廖沖興銀行嗰个创啊，创法。第二就开法，点样叫创法咧？我要根据呢个法菩提心呢个文咧，如果有众生。大家都知道都有佛性，巴言经里面讲的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那么众生为什么不可以成佛呢？成不到呢？有佛性就因为未发菩提心，未曾呢是创起发菩提心，所以我们行菩萨道的人呢就要劝众生呢发菩提心，要闯殿啊！呢、这个佛教的道理，令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之因，将来成就呢个菩提果藏。开法咧，开就打开，法就系发展启发。嗱，咁啊，众生虽然有佛性啊，点解唔成佛咧？即系有烦恼遮住，好似个月亮俾嗰啲乌云咧盖住。嗰啲光輝咪得照出嚟咯，所以我哋咧做咗個出家人菩薩道啊，就要開發眾生嘅菩提心，教佢點樣自度度人，教佢點樣修持，令佢咧所有一切嘅煩惱啊，由修持要斷絕，好似個月亮咧，大風一吹，吹曬嗰啲烏雲，個月亮個光輝就出嚟啦。咁咧，佢就开发令众生咧依法修行发菩提心，断灭消除黑暗烦恼， 嚟發揮咧佢自己呢個菩提個個性啊，個發菩提心。但隨其根性咧，就教化成熟，隨眾生嘅根基，隨眾生嘅個性嘅喜愛，咁啊教化佢，成熟佢。佢如果未發心嘅，我哋鼓勵佢發心。已經發心嘅，令佢增長；已經增長嘅，令佢咧成就。道心唔好退，我教化成住一切眾生，那些象於未來劫海降臨利益，有一切眾生啊，乃至就超略諸詞。由今日開始，直至到未來劫啊，劫嘅時間好長啊，講到啲億億萬萬年嘅。由今日開始，於其中間一路至到未來劫咁長嘅時間咧。嗰啲眾生多到好似大海咁廣闊，時間咧長到好似大海得咁深，但我都廣能你一切眾生啊，我唔會退心，我都廣啊，即係好廣闊咁樣，能夠啊依照呢個十大願望知道亦都個利益一切眾生。嗱咁啊，講到呢處咧，我哋三分鐘啊。中間呢個正中分要同你講，我曾經講過一切嘅佛經呢，就算唔詳細分科，依照古登呢分成三份。第一就係佢哋罪分，就係罪述呢一部經嘅原理即係真啦。啊，點解要講呢一部經呢？啊，理由何在啦？咁咪罪述啦，係講經嘅理由。第二正宗份，既然上述讲呢部经嘅理由，你就讲佢呢个道理咧，就讲出一经最重要嘅道理，咁啊佢哋正宗份。咁啊第三嘅流通份，呢部经每一部经嘅道理咁好，值得我哋修持，所以我哋要流通啊！我哋经典就系流通，唔可以破坏经典。不可以毀滅經典，如果破壞經典毀滅經典，那個罪過同於出佛身血是很大罪，所以我們對這個法寶這個經典就一定就要尊重。我曾經說過，你們將椅子一陣起身，就算沒有台你們放在佛台，不要擠在椅子上，那個椅子是你的屁股坐的，坐咗有日發滾發熱噶，你真係冇低嗰個起身啊！罪過好大啊，污衊佛經啊！你起身就算舞台擺，你就擺喺佛台，千萬唔好擺喺凳，唔好擺喺蒲團啊！蒲團同張凳係你坐過噶，唔可以按住擺佛經啊，極不禮貌啊，罪過無量啊！所以呢一點咧，大家都要比較咧係尊重尊重。咁以上呢個正宗份咧就講完，咁下面就講流通份。咁啊，佛經分為三份咧，咁啊原先就未有嘅喎，喺後來晉朝啊，有一個道安法師，佢係當時一個講經嘅大法師，佢就講經咧，就將佢分為三份，就係呢個罪份。正宗份、流通份，嗱咁啊以前未有嘅噃，未有分科，咁啊道安法师咧将分为三份，咁啊当时咪就系讲好多人讲经噶嘛，都批评佢咧，话佢割裂经文，即系将呢好似一块布咁样咧，本来一块嘅，将一块布咧，当然就财生，做三份好财嘅，如果你将佢割开三份啊，已经断咗啦，变咗咧财生咧。就未必過三份，其中之一份嗰啲布料咧，可以夠做衫噶。如果你未剪斷佢咧，一大塊布成塊就可以裁衫啦。咁啊，經都係一樣啊。如果你將佢分咗三大份咧，變咗將佢啲經文割裂，將佢呢個意思都分曬。所以當時一般講經嘅法師咧，係極之唔贊成，係極之反對。咁冇幾耐咧。印度咧有個法師，佢翻譯一部咧叫做《佛地經論》，咁裏邊咧就有呢個三份嘅分科嘅 斩呢个名字咧就唔同，就唔系佢哋罪犯、正宗犯、流通犯，但系意思咧系一样。嗱，罪犯咧，佢哋叫做性交嘅正说犯，第一叫做唔系，第二叫做教起姻缘犯。嗱，教起姻缘啊，即系点解讲呢部经啊嘛？呢个教起嘅姻缘即系罪犯。嗱，第二咧叫做性交正说犯。圣人个教就佛个道嘅，正式嘅解释俾你听，咁咪正宗佛啦。啊，第三咧，佢哋依教奉行佛，依佛所讲嘅教理去奉行去弘扬，咁咪即系流通佛啦。嗱，咁啊，到嗰个时候咧，有经做个证明，所以当时讲嘅嗰啲法师咧就信服啦。嗱，咁啊，同时旧时出家人咧就。唔系话有特别个法号噶噃，唔论你姓乜，如果你出家之后咧就跟个师傅姓嘅，阿师傅姓陈，咁就算你唔系姓陈咧，你就跟住姓陈。啊，如果你唔系姓王，但系师傅姓王，你就跟住姓王改姓嘅。咁后来咧，道安法师就讲啊，至于话跟师傅姓啊，师就莫过于佛。我就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我们呢是拜释迦佛做师父，是标准的释迦佛的弟子。既然释迦佛是姓释的释迦，那么既然要跟师姓就莫过于跟佛，那么姓释，所以后来就叫做释乜释乜释乜释乜，又加多一个释字，好似释前位啊，释边个释，又加个释字。所以当时啲人讲个四海入海，就同一含味啊。四圣出家就同名释子，仲有呢个芬芳呢方面啊，咁弥天高判就金鼓托樽，就系讲呢个道安法师啦。佢就创设个四海入海，四条河。就嗰个大河水系淡噶嘛，河水跌好似长江黄河咁大都好啊，但系就到呢个太平洋、大西洋就冇得比啦。咁你个长江咁长，咁多淡水，黄河咁大，咁多淡水，入到太平洋、大西洋啊，好少儿科啫，变咗淡水都成为咸水咯。所以四河入海啊，四条淡水河入大海啦。变成咩咸味？同一咸味，冇晒淡味。我话四圣出家就同名释子啊！嗱，四圣咧就唔系话陈李张何变咗五圣啦，百家姓变四人，就系讲当时印度个阶级。我讲过，嗱，叉鸡咧有黄种，婆罗门就系传教师，商贾就做生意嘅，啊，咁呢个贱种就系做嗰啲基层工作嘅。呢四个种上喺印度呢个阶级咧，系分得好清楚嘅。所以佛出家、佛成道之后咧，佢就将呢个四成嘅阶级咧填平，通通都有佛性，修行通通都可以成佛。所以话四圣释迦，四个种上出家咧，系同名释子啊。嗱，弥天高判咧，弥天就系道安，道安系佢一个法号。佢另外有一個名字，就叫做彌天，彌敦道個彌，就天地個天，叫做彌天。嗱，高判咧，佢高瞻遠瞩，佢判每一部經分為三大份，歷朝歷代至到道安法師為止，冇一個法師講經咧，將呢個經典分為呢個三大段，係咪有道安法師分嘅？但系都有證明咧，到呢個佛地經輪來中國咧，呢三份就確定咗，所以彌天高高一判斷啊，每一部經呢個分為三大份咧，係古今都同尊啦，上古創始，結果咧道安法師就直到今日講經嘅法師，無論你係天台宗或者係嚴守宗啊，講經咧。都有呢个三大份咁样分嘅，嗱咁样以上罪份、正宗份都已经系讲，嗱咁啊向下呢、 呢段经文咧，知道呢个继宗以前，大概都系六七行经文嘅啫，就属于呢个流通分，即系话正宗分个道理十大义和咁好，咁正确，对我哋三人有咁大个好处，我哋应当咧就要个流通。唔单自己受持读诵依教修行，亦都要流通啊！愿一切修道者，愿一切众生啊，依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佢修持去用功，将来都蒙十大愿王引导其前，一刹那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见阿弥陀佛。咁因此咧，就叫流通法，亦都说明呢一部经在净土五经里面是其中之一种啊。嗰、那个善男子，就是咧未曾讲个流通法以前，咁就普贤菩萨咧就叫我声啊，收十大愿王嘅都是叫做善男子，如果女子咧就叫做善女人，包括一切嘅众生，个比诸众生。若闻若信此大义王，比就系指上来凡系修普贤菩萨十大义王嘅人，无论几多位啦，数目几多，总之系通指呢个比喻咧，就通指所有啊修普贤十大义王嘅行者嘅修道人。佢若闻若信，闻就系听闻。即是从前都未曾听过的，咁啊，家下咧机会多啦，有咁嘅机会，咁啊听闻咧，此一部咧十大义王为入门。嗱，咁啊听咗之后咧，我哋又相信喎。如果你听咗之后唔相信咧，就变咗咧就白听啦。佢话要闻，闻咗之后又不相信，咁啊闻信就此大义王，此个十大义王。从一仔嚟见主话，十只菩萨十大愿王，咁啊点咧？就受持读诵呢个字嚟，你听闻咗之后啊，生个信心，你就去受持，你就去读，或者就系过背诵。你闻信受持读诵，都系你自己用功，属于自修自利。咁啊，跟住就广为人说啦。劝人家地修行，劝人家地咧修持个十戒愿王，所以我常常讲过好多次，我哋旧天丛林啊，朝早咧上早殿啊，剿坟回归念咗三菩萨之后，打跪响树咧，可以讲虽然唔系全部，但系有51%系超过50%系做呢个十戒愿王啊！我哋讲嘅好多地方咧。只是玩个人你咁慢慢钉啊，一个一个字钉咧，要30分钟啊，先可以念完呢个十大愿王啊！我都念过，都跟个大众一念，嗰时后生都够气啦，加多二副白粉噶啦，咁就证明啦吓，呢、这个十大愿王个好处啊，即系你慢慢咁样念咧，一方面就观想，好似礼敬之法，点样礼法，点样恭敬法。慢慢咁嚟钉，慢慢嚟练咧，你就利用呢个时间咧，自己观想点样礼拜，咁啊点样恭敬啊，而且称赞如来，你慢慢咁啊钉啦，慢慢咁啊练啦，咁啊点样去称扬，点样去赞叹咧，你咪作伴咯。啊，三叔广修供养喎，咁啊点样广泛啊，点样修法啊，啊点样供养法啊？你咪慢慢嗰只钉啊钉啊，咁就咪利用嗰啲时间啦，咪去作伴啦。嗱，咁啊，如是咧，自从自己闻信受持读诵之后，就系发菩提心度众生啊，要广为人说。嗱，咁既然有自己受持读诵自度，又广为人说嚟度他，咁啊，当然啦，冇理由冇好处噶噃。佢有啲咩好處啊？下面就解釋啦，就係、是、解釋咧，聞信受持讀誦此十大願望所得嘅好處。咁話所有功德 所登呢一切佛世尊都如无知者啊！你受持十大愿望，坚决劝人家受持十大愿望，至到到啊！你所得嘅功德啊，大到啊！除咗佛之外，即使啊等觉菩萨啊，都唔知道你所得嘅功德几多啊！除佛一个人之外，佛系无上大导师。佛是无所不知，是无所不能，只有佛才知道你啊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十大愿望这个功德过除佛世尊都如无知者，其余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啊你所得的功德几大。这两句经文呢就已经鼓励我们呢，就应该每人啊都要得读十大愿望，能够明白那些意思的呢最好就尽量做啊，有没有说话人识的呢，识中国人识的呢，就算你没听过经啊，那照表面看呢怎么礼敬啊，那么称赞怎样称赞你知道呢，没理由闹佛的位置佛的嘛，那么怎样赞叹你就自己赞咯，啊广修供养那么怎样广修法你就尽量去做咯，那么如是呢受持咁啊，亦都咧依教奉行啦。你所得功德，除佛一人之外，其他咧冇人知道啊。你话所有修行至道到十大功德几大咧？我话事故与等物子愿望，就莫生而念啊。诶，以是上来所讲话，所有功德啊，除佛世尊如无知者。这些这样的理由啊，他与等就是我们受持十大愿望的人，就闻此愿望，听闻此的十大愿望各种的功德的好处呢，就莫生疑念，不要生个怀疑，哇这么好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保证啊，不要有怀疑，最重要有个信心。所以净土法门三之良，第一个就是信，在十一善法之中就是以信心为首，在弥陀经过五根五力都是以这个信根信力为先，那么马明菩萨做这个大乘起信论，怎样劝我们生这个信心，一切佛法呢这个信字是很重要啊。那么信的反面就是怀疑不信呢，所以说呢我们从上来这个因缘之故啊，受持读诵广为人说所有功德除佛世尊都如无知者，以这样的理由呢，我们闻此个愿望应该以依教修行广为人说，莫生疑念，不要生个怀疑，生个信心，就应当第二就应当是两条肯定啦，应当就即系肯定要去做，唔好怀疑咯。要生个信心咧，低就低实，即系老老实实，唔好怀疑，受就受持。根据以上嘅道理啊，就应当佢低实咁样咧去受持，好生一个咧疑惑之心啊。个受疑啊，咁啊低受啦，即系相信咧又听闻咧。人能多，我们接受了之后呢没有一个半点的怀疑，信心十足，我们跟着去读了，那么读到熟呢就各个有读而就能做，读到熟呢都不用看经了，我们随时呢行都可以一个半，所以读而就能做，一做而就能持，持著的持守，即是不快继续，我们有读有诵，诵到好熟明白各种奥妙，我们依照十大愿王所讲，怎样礼敬诸佛，怎样称赞如来，怎样广修供养，怎样忏悔业障，怎样随喜功德，怎样请善法人，怎样行善诵经，怎样回向一切，能够持守，不要有半点的违法，就乃至书写 那咁啊，舊紙就冇呢個印刷術嘅，家下當然就方便啦。你只要肯出錢，你印刷過，咁啊印刷術夠昌明，你就印一兩萬部，一個禮拜就可以起貨，包你印到。啊，舊紙印刷術冇咁方便係嘛，冇今日咁發達噶。好多人想念經咧，都係用手去抄噶，當然各有好處。用手抄嘅咧，你就比較親切；係你自己抄出嚟嘅經咧，你肯定咧就唔會得破壞，可啲保持，日日讀作個乃至書寫，就個自導自理咯。就講為人書啦，自己書寫受持讀作，亦都講為人書。同人家地咧，你演講講出呢部經十大願望嗰種嘅好處，咁啊是諸人等啊，於一年中所有行願，得皆得成就啊！是諸人等以上啊，呢一類人若能入信此大願望，修持讀誦廣為人說，所有功德隨佛世尊如無之者，乃至到受以能讀，讀以能誦，誦以能持，乃至書寫廣為人說啦。咁呢一類人咧，佢在一年之中所有行願都皆得成就啊！所有普賢菩薩嘅行用語，即係十大行願啦。啊，行同願我哋都講過係有相連。雖然你有咁嘅心願，你要實行嘅。我哋聽咗十大願望，明白過咗個好處，我哋都有咁嘅心願，有機會咧去受持。但你唔好淨係心願就算咗，你要實行啊！你唔實行咧，都唔可以達到你個心願啊！所以話我哋咧，知道書寫讀作，道他講為人說啊，知道道他兩種都如成，你個菩薩道咧係圓滿成就啊！呢類人咧。一年中所有行願都皆得成就，完全是普賢菩薩的力量。那我講到這處呢，已經是踏上九點了，那明晚呢就禮拜六，明天晚上再見了。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 發菩提心，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盡此一報身 同心極樂國， 同心極樂國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我明天晚上禮拜六再見。